网友评论说是个人才啊。 Yeah.

想念的身体的引力，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。逃开了你，我躲在30000英尺的云底，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，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，以为还拥你在怀里。回忆像一直开着的机器，趁我不注意，慢慢的侵蚀反复过瘾。后悔原来是这么痛苦的，回忆变成稀薄的空气，压得你喘不过气。想念着身体的阴影，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。逃开了你，我躲在30000英尺的云底，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，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，以为还拥你在怀里。要飞向哪里，能飞向哪里，愚笨的问题。我浮在天空里，自由的很无力。远离地面，快接近30000英尺的距离，思念想念的身体的引力，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。我躲在30000英尺的云底，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，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，以为还拥你在怀里。 不知道你听过妈宝这个词吗？就是生活当中有一类人呢，他们虽然已经成年了，但是所有事情都会依赖他的妈妈，这样的人呢就被称为是妈宝。有61%的受访者表示说身边是有妈宝男的，57.5%的受访者表示身边是有妈宝女的。有人认为造成妈宝的原因是因为她是独生子女，家长太过于溺爱了，也有人认为说是因为她的妈妈太强势了。有58.3%的受访者表示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是不愿意找妈宝的，你怎么看呢？ 距离不是生与死，而是我就